OK， 我们说既然这样，是不是吃火鸡呢？那个 Alan 说，你要知道火鸡是感恩节的专用礼物。感恩节那天，那是在圣诞节前的三四周，有一个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人特有的节日，感恩节吃火鸡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在圣诞节呢，有些家庭愿意吃火鸡就吃火鸡，有些家庭呢愿意吃牛肉就吃牛肉，还有一些家庭呢就吃火腿。他说总而言之，那是一顿非常正式的大餐。至于吃什么样的食品或者什么样的肉食呢，由家庭成员自己选。为什么我说吃火鸡呢？因为有一次我在美国过圣诞节，我就发现主人吃的是火鸡，我当时也奇怪，那也说明他们爱吃火鸡。 OK， 我们就像中国春节必须有一顿吃饺子，你在其他的无所谓，吃什么都行，但有一顿是吃饺子的。 They exchange presents and visit friends，交换礼物，访问朋友，因为那是一个 holiday， 有时间了。这是 most。 OK， the Christmas tre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ristmas holiday。 我们再一次看到这里的圣诞树呢，是圣诞节的重要的一部分。 Most families buy a tree， the family decorate the tree together。家里总是要，我们上次也谈到了，要和家长一块儿，孩子们愿意参加来装饰这个圣诞树。我们看看下面关于圣诞节的进一步情况。 Many American children believe in Santa Claus. Santa Claus is an imaginary person. He has a white beard and wears a red suit. Parents always tell their children that Santa Claus brings presents to all good childrenHe travels in a sleigh and comes down the chimney. He puts the presents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Okay. He puts the presents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家长呢，在孩子的那个童话世界里边，圣诞老人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最实际的是为什么我每次圣诞节早上一打开，早上大家起来都要去打开那个圣诞礼物呢？是因为传说中的圣诞老人给的礼物。当然孩子们都知道是家里准备，但是这个习俗一直保持着。 He puts the presen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是他在圣诞夜 Christmas Eve 大家睡着以后，从那个 chimney 烟囱里边爬进来。为什么从烟囱里边呢？因为晚上睡着了，哪儿都锁了，孩子们就问呀，他是哪儿来的？哦，烟囱是唯一的通道了，所以从烟囱里边跑进来，把所有的礼物呢放在 Christmas tree 下面。这样就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大家都来打。孩子当然到一定程度呢，也就不会完全相信了，但是这个美好的传说一直到现在。 And for how many years do you receive Christmas presents, Alan? Well, you mean as a child?Well, just about every year until, in fact, the Christmas presents come every year. It's just that when you're younger, you believe that Santa Claus is giving it to you. At some point, and it gets younger and younger with today's children, the children stop believing and they realize that their parents are buying and giving them the presents. So, but it's still fun. Right.艾伦想起他的童年，我问他，我说你接受了多少年的那个礼品？他说作为儿童呢，当然我从小是最早期是很相信，确实是圣诞老人给我的，但后来我们就明白了是家长买的。但是呢，无论你小还是大，你每年都会接到圣诞礼物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当你大了以后，你要给别人也要买，当你小的时候你只是接受。好，我们再看看这里的Christmas 的情况，我们会意识到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的 special time of the year， 一年中的特殊的时间。 How long does the Christmas holiday last usually? Well, the Christmas holiday begin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and that's because all the big department stores really want to create a Christmas feeling quickly so people can start buying as many gifts as the department stores want to sell themPeople enjoy this in Beijing and everywhere because from that day, you can just enjoy this wonderful feeling for the next 3 or 4 weeks, all the way until Christmas morning. Okay, and the holiday lasts 3 more days or 1 week more after Christmas Day? Well, and then, you know, 1 week later, it's New Year's Day. So for that entire period from Christmas to New Year's, it's just 8 days of rest and getting ready for the New Year. OK， 啊，我就问 Alan， 就是一般那个圣诞节这个假期要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想想，现在从那个感恩节开始就已经进入状态了，人们开始忙碌，就进入节日气象。感恩节在圣诞节前的三四周，于是呢，感恩节开始到圣诞节，圣诞节25号，很快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New Year， 就是新年。这样连起来呢，一直到 New Year 完了以后。人们才什么呢 ？Are ready for the real New Year。第二个 New Year 呢，就不是大写的了，就是什么的新的一年，而不是元旦了。New Year 大写呢，是指的是元旦。从感恩节到圣诞节到元旦，所以为什么说这是在西方是一个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Western countries， 就是因为这个节日呢，延续的时间也长，而且节日本身也有非常深厚的节日传统。The best memory of your Christmas, Alan? The best memory of Christmas. Ever. I would just say I just loved being with my whole family during Christmas. So it's right. Not really one specific Christmas, but just remembering being with my grandmother, who was just a wonderful American grandmother who loved Christmas. And my other grandmother as well, both grandmothers, grandfathers, and my mom and dad. And the greatest Christmas, I guess, would be all the Christmases I got all the toys that I really wanted from television. Oh, really? And then play them. 我问 Alan 他最美妙的圣诞的记忆是什么？ Alan 说的是，我必须说，我最喜欢圣诞节是因为它确实是让全家到一起了。有时候就祖父母还外祖父母，我们都能在一起，这是非常难得，而不是每年都可以的。还有一个，他当然作为孩子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最美好的记忆就是我获得了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想要的全部的玩具，因为现在的 Christmas 非常的商业化一起了，有时候就祖父母还外祖父母我们都能在一起，这是非常难得，而不是每年都可以的。还有一个，他当然作为孩子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最美好的记忆就是我获得了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想要的全部的玩具，因为现在的 Christmas 非常的商业化，在这个期间呢，各厂商大力推销，往往呢，你看到很多想要的东西，它只有一次，我几乎得到了全部我想要的这些玩具 ，the toys, the wonderful toys from the TV， 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想要的全部的玩具，所以那一次是 the left me the best memory of my Christmas experience， 给我了最好的圣诞节的童年回忆。Okay, I think that we have stopped talking about Christmas today. 我想我们今天的关于圣诞节呢，就谈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课本和其他的方面进一步了解这些习俗，并且和我们的 Spring Festival, 我们的春节做一个比较。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Thanks, listeners. Bye-bye. 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那么我想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了解一些西方的这些节日习俗呢，我想对大家的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怎么样，听完这一课您是不是有很大的收获呢？这一周呢是由金杰和艾伦老师给大家上课，那么有关艾伦老师的一些情况，我想还是请他自己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Okay, for the last 12 years I've been working in radioaround the clock,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And I've been a DJ for about 5 years in Las Vegas, Nevada. Las Vegas is a really exciting city. It's filled with many, many places to play different kinds of games. It has lots of entertainment, a lot of movie stars. And my radio station wa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Las Vegas. And I would spend 7 hours every Saturday, 7 hours every Sunday,playing all my favorite songs.